你头尾一看你就明白这个作者的意图了。 究竟是怎么回事了？ 聊斋的头一段呢 啊 叫考城隍。 哎，是这段 考城隍头一句是鱼子夫之祖宋公会喜。 哎，是 对吗？ 对， 头一个字是鱼。 哦，鱼， 鱼者我也，就是我， 就是我的意思。 对了，聊斋的末一段叫花神。 花神， 花神的末一句是 什么呢？ 萧万古风流之恨。 嗯， 末一个字是恨。 哦，这是恨。 这你还不明白 怎么意思？ 你看头一段头一个字鱼，末一段末一个字是恨，搁在一块是鱼恨。余恨就是蒲松龄啊，他恨， 他恨谁呢？ 他恨你呀、啊？ 怎么 啊？你把他的出版费给了曹雪芹了？ 还提这茬啊？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刘宝瑞、郭全宝这两位相声老前辈当年互为捧逗的搭档和说的批聊斋，真是有滋有味啊。您听这语言多么的隽永，多么的细腻。下面再请您听一个年轻人的段子，我们非常熟悉的青年相声演员高晓攀、尤宪超合作的《那些年我甩过的女孩》。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啊。说话不是你怎么了？ 我失恋了。 什么？ 我失恋了。 什么？ 我失恋了。 什么？ 你耳朵背啊？我说我失恋了。 不是耳背，我爱听这话。 你什么朋友啊？ 小潘，下回有这事儿，你发一朋友圈，我肯定给你点一赞。 行，顺便帮我问问认不认识老中医。 哎，不是找老中医干嘛呀？ 我听说呀 啊， 祖传老中医专治被人踢呀。 哎呀，像你这个病啊，中医科是治不了。 那得找什么科？ 往死科。 怎么挂号？ 哎，还真挂号啊你。行了，甭找老中医， 嗯， 找我就行。 你是老中医？ 我比老中医强啊。 你是？ 我是光棍终结者。哎，这光棍到我手里都给他打死，光棍终结者。 你是什么？ 光棍终结者。 什么？ 光棍终结者。 什么？ 不是，你爱听这话是怎么着？ 我是真耳背啊。 哎，那是得找中医。这样啊， 啊， 告诉你，光棍终结者治各种的恋爱疑难杂症。 太好了， 今天把你的这个情况说一说，我来给你现场剖析一下。 可以 啊， 你就说今天吧。 嗯嗯， 有的人带着自己的女朋友来看演出。 是。 有的人呢带着别人的女朋友来看演出。 嗯， 为什么有的人带着我女朋友来看演出？ 小潘呀， 嗯， 对于你这种情况，我只能跟你说一个字儿。 哪个字儿？ 该。知道为什么这样吗？ 啊， 高小潘，就这些年你甩的女孩，你能不这样吗？ 二师兄所言甚是， 对吧？谁二师兄啊？ 嗯， 我跟你说啊，你别太难过了。据我对你的观察，你应该对这个失恋已经免疫了。 免疫 啊？这失恋啊就像是感染病毒啊，感染一次终生免疫，所以说越早的失恋就越有助于你以后病情的发展。 你那意思是说我对恋爱已经开始有抗体了吧？ 对呀，而且你和你那女朋友处的不挺好的吗？ 哪个？ 哎哎，就那叫小丽那个。 小丽 啊？ 哪个小丽？ 这你有几个小丽啊？ 我这人呢向来本着广泛培养、重点选拔的方针，我怕晚上睡觉说梦话叫错名字，所以统称为小丽。 哎，有这脑子用专一上多好，这不挺合适吗？ 是 啊， 是挺合适，八字也合适。 怎么合呀？ 我内八字，他外八字， 般配。 你说 啊 我给他甩了。 为什么给他甩了呀？ 长得丑， 这外表美丽不重要，内心的美丽才是真的。 这外表不美丽，谁愿意了解内心呢？ 你呀，注定孤独。你， 你不是光棍终结者吗？你说我应该怎么办？ 小潘 啊， 你相信缘分吗？ 不， 哎，你能说信吗？ 我不信。 好，你信就好。这个你和那些女孩分手啊， 嗯， 说明你和她们没有缘分。和你有缘分的女孩呢，你得去碰 碰 啊。 哪儿碰？ 哪儿碰？ 哪 儿女人多哪儿碰啊？ 哪儿女人多呀？ 你这样，我给你推荐一地儿。 你说， 公园。 公园？ 每天早上那全是晨练老太太，哇，一帮一伙的。 我不缺吗？ 哎，哦，那你就去商场。 商场？ 夜店。 夜店 那儿女人多。 对，女人多。 哎， 男朋友还多呢。 不是，那你就去美发店。 为什么呀？ 你看在意头发的女孩那都是精致的女孩啊。 对， 你进去你就挑啊。 嗯， 你看留那齐头帘的，萝莉型，披肩长发的，御姐型， 嗯， 烫大波浪的，女王型。 那要是光头的呢？ 经济适用型。 为什么？ 省洗发水呗。 对， 哎， 听你的。 去美容院找。 我去菜市场找。 哎，这都不挨着这、 嗯、 哎，菜市场也行啊。 怎么呢？ 逛菜市场的女人那都是朴素的、勤劳的、热爱生活的女孩啊。 说得太对了。 哎， 到了菜市场，我一眼相中了卖蘑菇的小女孩。 哎呦，这名字听着多童话呀。 这卖摩托的小丽呀、啊、 哎，卖什么呢？ 卖蘑菇的小丽、 哦、好，我以为卖摩托呢。嗯， 她没有华丽的外表、 哦、 没有特别高的学历，但是她对我的照顾可以说是无微不至。 那得好好把握。 每次亲近她的时候， 嗯， 都有一种大自然的味道。 对，山货嘛。哎，那就好好处吧。 我给她甩了。 为什么呀？ 因为每天吃饭都有蘑菇这道菜。 那不是干一行爱一行吗？ 有什么香菇、草菇、金针菇、平菇， 嗯 啊，还有一种叫不上名字的蘑菇， 那不吃的健康吗？ 吃的我都快成超级玛丽了。 嗨， 嗯，我给他甩了 啊。为什么呢？ 主要是因为我偷看了他的日记。 偷看人隐私那是不对的。写的什么呀？ 今天他吃了我的蘑菇， 嗯， 我又发现一种无毒蘑菇。 哎，嚯！哎呀，拿你当小白鼠了。 你说我是得给他甩了吧？ 那早就该甩了他。 对呀。 哎，那上回银行那小丽不也挺好吗？ 别提他。 怎么的？ 提起来我更难受。 他又惹你了？ 就那银行的小丽。 嗯， 我上次去取定期的存款，他见我第一句话就把我给吓着了。 他说什么呀？ 你死期到了。 哎，真狠。 过生日， 嗯， 人家都给我煮长寿面， 他呢 给我煮挂面。 挂面，哎呀，这个寓意很深呐。啊， 你说我得给他甩了吧？ 也是，那就甩了吧。 看来呀，我只能选择高科技了。 还有高科技呢？ 啊， 什么事？说说说。 我跟我的最新前任女友， 嗯， 就是通过无线数据终端通讯设备点对点即时共振全球定位测距系统找到的。 这是什么系统啊？ 摇一摇。 哎，微信呐。那行，那也行啊。 哎呀 啊， 美丽的女孩，每次我们俩聊天都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这么好呢？ 相聊的特别投机， 相聊甚欢。 尤其是那个照片长得好看。 是吗？ 明眸皓齿。 哎呦， 肌肤如玉。最重要，名字好听， 叫 姑娘标志。 赶紧见面。 见了面真是人如其名啊。 标志， 东风标志。 哎呀，大狮子呀。 对呀，我当时就有一种拨打12315的感觉呀。 哎，对，315不管这事儿。 嗯，长得太难看了呀。 有那么寒碜吗？ 我当时就问了，我说姑娘 啊， 你不是叫姑娘标志吗？ 他怎么说呀？ 对 呀、 啊 哎、 很彪悍，还很神经质。标志。 哎，这么个标志啊。 嗯，怎么形容呢？ 啊，你说说。 用一首诗来说吧。 还给他作诗。 脸上一片白不呲咧， 嗯， 好似大白脸上贴。 眼睛倒有，坟头那么大的个儿哟。 哎呦， 嘴是黑窟窿。 哎，这就是妖精这个。 我突然发现啊， 嗯， 就我这隐形眼镜 是 具有了照妖镜的功能。 好，现原形了都。 太难看了， 那跟照片不符啊。 我当时推荐这姑娘一种化妆品。 什么化妆品？ 美女， 嗯， 我推荐你一种化妆品。 啊，说， 挺好用的。 叫什么？ 叫这个 H2SO4。 H2SO4。 对， 那个俗称是 硫酸。 哎， 硫酸，我泼你，你信吗？ 哎呦，别 啊！ 别这， 你出来吓死我了，你知道吗？ 他这模样像泼过的，你那 嗯， 那个小潘啊， 啊， 我觉得这种情况可能是你的心态不对。 我怎么不对了？ 你要是换一种环境，保不齐你就看上他了。 这得多恶劣的环境，我能看上他呀？ 不是，比如说啊， 啊， 你和他， 嗯， 骑着一头骆驼，在撒哈拉大沙漠走了七天七夜，没吃没喝，到那个时候你不选他还有谁？ 嗯， 哎，你看 沙漠， 哎呀，你还不如骆驼呢。 要不选择你？ 哎，算了吧。 啊， 不是，你怎么选沙漠都不选他呀？ 我宁可死在沙漠里也不死他怀里啊。 高攀，你这有点过分了。 我哪儿过分了？ 世界上有漂亮的女孩，那就不漂亮的女孩。 对，她是个例外。 但啊，是他可能外表不好看 啊， 但上天是公平的呀。 对， 可能给他一副好心肠啊。 好心肠 啊！ 我不吃卤煮。 我啊，是行，你出去演出、 啊、 一走就是十天半个月。 对， 你娶一难看的搁家里，你不踏实吗？ 哎， 处处吧。 要不 啊， 你先处处。 对，我、那个骆驼呢？我 没有用。 让 你不是也害怕吗？ 不是，小潘，我跟你说啊，人呀没有感情没关系，但有一句话说得好。 哪句？ 日久生情啊。你跟他就接触接触。 我们俩呀， 嗯， 日久不能生情。 那怎么着？ 生小狮子。 哎，不是，你没明白我这意思啊。我让你带他出去逛逛去。 逛逛 啊。 对，处啊，咱就好好处。 对， 咱对得起人家姑娘。 哎， 每次一逛、 哎、 我带他去什么、 哎、 火神庙啊、 嗯、 白云观呀、雍和宫啊、潭柘寺啊， 人家约会上公园，你怎么带他去庙里啊？ 我怕不是和尚老道镇不住他。 哎呦，你啊，小凡，你的心态不对啊！ 我怎么不对了？ 你得跟他投其所好啊！你看他那么胖、 啊， 说明他是个吃货。 对， 你带他吃小吃去。 太好了， 嗯， 我带他去了 啊！ 我带他去这个王府井的小吃一条街。 有， 我请他吃这个台湾炸香肠 啊，多好啊！ 他不仅把人香肠吃了， 是， 还把人油喝光了， 绝活呀！行了，我也看出来了、 啊， 国内是待不下去了。 是啊， 你带他出去旅游去吧，泰国玩。 哪？ 泰国。 对，我带他去泰国。 哎， 我带他去泰国骑骆驼。 骑。 这个泰国骆驼呀、啊、还是 您到 泰国有骆驼？ 有啊。 什么样？ 什么样啊？ 嗯， 后头俩驼峰 啊，驼峰， 然后大耳朵 啊， 大长鼻子，泰国骆驼。 不是，您到倒倒啊。 啊， 大耳朵，大长鼻子，后头还俩驼峰，把大象腰骑踏了吧。啊， 倒是这么个情况。 哎，就是这么回事儿。 追着人大象就骑呀、 啊，是啊， 愣把大象吓得会说话了。 说什么呀？ 我是小白兔行不行、啊？ 都疯了，这哎呀 啊！ 你听我的吧， 嗯， 你带他到那动物稀少的地方，你带他到海边去。 我带他去了， 别祸害别人。 我去了 啊， 在沙滩上啊、 嗯， 你看人家情侣都画个心， 对， 写情啊爱呀、啊。 他写什么呀？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哎呀，对。这不也挺搞笑的吗？ 是啊， 嗯， 海也笑了呀。 哎，海笑了， 大海呀、啊， 你瞧， 母亲啊， 哎， 你把他带走吧。 嗨、 哎，龙王爷， 嗯、 哎，这是我给你的贡品。 哎呦， 我保佑来年风调雨顺。 哇， 哪吒， 哎， 哪吒， 还有哪吒， 他是夜叉。 哎， 你给他弄死吧。 啊，这给挤得疯了都。 小的时候我就想啊， 嗯， 你说我是找一漂亮媳妇儿，还是性感媳妇儿？还是贤惠媳妇儿，还是迷人的媳妇儿？ 看见她，我觉得你想多了。 对呀，你说就这样的女人还把我给甩了， 为什么呀？ 看上别人了。 谁呀？ 叫什么？光棍终结者。 我呀，

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多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6.1度，早晨凉意较浓，外出请注意添衣保暖。受持续的冷空气影响，今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空气清新，仍有3到4级的偏北风，比较适宜假日出行和户外活动，请注意防晒和补水润燥。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2、3级间4级，最低气温13度，最大相对湿度4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登山气象指数为3，较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西北气流和地面高压共同影响，有3到4级偏北风，非常有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和气象条件的维持，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为1级。今天的气温在24到13度之间，白天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1，感觉舒适，夜间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3，感觉较凉。今天本市天气晴朗，光照充足，紫外线气象指数为4，紫外线照射强度强，外出请注意防晒。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光膀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但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学功夫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容易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委屈，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落下。 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面要请出的这对青年相声演员大家非常熟悉，一位是甄奇啊，一位是李然。北京电视台经常能够看到他们的身影，在广播当中甄奇也经常和我搭档一块来做空中笑林这栏目，过两天呢他又要来了，哈哈。我们先请您听听这段甄奇李然哥俩合说的为你献歌。 愿意跟他一块合作演出， 为什么呀？ 李然老师 啊， 当红小生，确实文化水平素质各方面都比较高， 也不能那么说。 您看主持那个北京电视台有一节目啊， 什么呀？ 财经频道。 哎，你介绍介绍。 一到礼拜六、礼拜日晚上 啊 ，BTV 财经频道有一个我想那节目叫 啊， 骗保。 对， 各位看过没有？ 行了 ，就是他在那儿噗滋噗滋， 呵。怎么还噗滋噗滋的呀？您这动静都不像从嘴里出来的， 反正甭管真的假的，在那儿呦说的。 你这话我可不爱听啊！ 怎么了？ 什么叫真的假？哪有真的？不是哪有假的呀？ 把实话说出来了吧？ 你气的我。 确实自己素质也高啊！在家里，人也搞收藏。 你说说我这收藏项目， 给大家透露透露。镇宅之宝 什么呀？ 大明元青花 啊。 这您听的这名字 是 大明元青花，懂的朋友都知道，上道啊这东西。 你呀 啊， 你说这个就值6个嘴巴， 什么叫大明元青花？您这到底哪个朝代的呀？ 大明朝的元的青花。 哦，元的青花就叫元青花啊。 您听这器型啊， 哎呀， 大明元青花直筒溜肩玻璃瓶。 哎呀，我这器型没谱。 为什么呀？底下有款啊， 写的什么呀？ 北冰洋。 嗨， 哎，还有写黑加仑的。 哎，行行行， 有写燕京。 我这弄半天全是汽水瓶子，我们家是废品回收站。 不是，也有葡萄糖， 没听说过。 确实 啊。 另外您看好多饮食节目 啊， 健身节目都有它。 这民以食为天嘛， 最会健身。 哎，是 没事净游泳去。 我这塑形， 哎，那是最好的修身方法。 对对对， 那会儿没有水立方， 游了不少年了。 亚运村英东游泳馆 那是最高级， 到那儿游游得太快了。各位 你说说我这速度 快到什么程度啊？ 什么程度啊？ 自己裤衩都追不上。 对， 火。哎呦，您就看大白屁股后边飘俩蛋。 行了，怎么还飘俩蛋啊？那臭流氓的是 喜欢 啊， 喜欢。今天当着各位咱们一块欢度第三届鼓楼相声会。 是， 这是一个文化节呀。 对， 这么好的日子， 嗯， 给大家表演什么节目？ 表演什么节目呀？ 啊， 我觉得呀，咱们呢都站在台上说相声， 对， 没意思 哟。 因为有句话说得好啊。 什么呀？ 叫做说的没有唱的好。我给大伙儿唱一个怎么样？好不好？ 是， 哎， 真有捧场的。 平时啊不经常唱。 是啊， 今天呢见着大伙儿很高兴 啊， 都是亲人，我唱两句好吗？ 你会吗？ 我当然会了呀。 是啊， 你对我还不了解。 怎么呢？ 知道我的雅号吗？ 您还有外号？ 当然了， 你叫 麦霸。 我 麦霸， 听说旧社会有卖儿子的。 叫卖儿子呀？ 你怎么连爸爸都卖了？ 你连爸爸都卖了？ 不是，怎么解释？ 真不懂假不懂。 什么意思？ 就说我这个人吧， 啊， 会的歌非常的多。 是吗？ 有的时候跟朋友一块到了 KTV， 哦， 麦克风啊我就不撒手了。 嚯， 后来大伙儿看到这种情况呢，就送了我一个雅号，叫我麦霸。 麦霸， 麦霸， 太好了， 好不好？ 今天唱哪首曲目啊？ 来一个前一时段很流行 啊， 这个曲风呢也很欢快， 什么呀？ 很诙谐很俏皮的这么一首歌。 什么歌？ 叫做大王叫我来巡山，好不好？哎 呦，这歌可以。 哎，咱说唱就唱， 小朋友喜欢。 大王叫我来巡山，抓个和尚当晚饭，敲起我的鼓打起。 听见了吗？听见了吗？ 啊！ 你三姑那儿喊呢，跑调了， 不是 疯了？ 怎么了？我唱的不好吗？ 你这叫唱啊？ 那我这叫什么呀？ 你这叫嚎！你这种拙劣的歌喉，刺激我们各位朋友尊贵的耳膜。站好了。多讨厌这人，还不错。那我来，大王叫我来巡山，你算什么鬼呀，啊，你瞧这德行，面目可憎，要现原形，您看了吗？这是看这俩母狗眼还瞪我呢，你说我告诉你，我有法宝，我先收了你。我这训练好了，不让咬人。现在啊，你瞧你这模样，我给你捧得乌嚷乌嚷的，你这摔得吧唧吧唧的，什么形象啊？你说这是，你对得起观众朋友们吗？你对得起刚才喊你跑调那三姨吗？哦，三姑。都给我气糊涂了，你这什么形象？你瞧瞧，你是不是哪个佛祖的坐骑呀？你这不错，一会儿演完出我骑着他就下去了，您看了没有？西游记看多了，还大王让你来巡山，你死不死啊？你瞧这模样，在这舔着脸，我卖霸，你卖霸也没用了。你什么形象啊？腰粗腿短，大屁股，圆脸。您别拘着，应该羞臊一下他的面皮，热烈鼓掌。也这时候你瞧作死这样， 演完了就升仙了，一嘟了一块米其林形象代言人，这是没日子唱啊。什么呀这都是，好好跟朋友们检讨。你三姑父说呢，让你站好了。 朋友们，确实是我不好， 本来嘛， 你说我是一相声演员，我站台上我给您好好说相声不就完了吗？ 嫌你 非给您唱， 逞能 招大伙不爱听了， 怎么弥补？ 真是对不起大家，更对不起我的三姑以及三姑父。 他跑这速配来了，您看看。 哎呀，我请大伙吃饭， 这主意不错， 没那么些钱。我请大伙儿洗澡， 这也成啊。 天儿太冷，澡堂子也搁不下那么些人。我就是请您吃云南白药啊，我知道，我都没法弥补您心灵上的创伤了。 怎么办， 朋友们呀，再鼓鼓掌吧，咱让他给咱们唱一个啊。你来， 我就知道这小子没憋好屁。 什么叫没憋好屁呀？你知道你这叫什么行为吗？ 我叫什么呀？ 说北京话呀。 怎么了？ 你是臭怂奸坏啊！我唱，我唱不好，你唱，你会吗？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这一大套，咱俩谁要死呀？你瞧你里头穿这花褂子，这你媳妇裤衩改的吧？看，讨厌！ 我媳妇这屁股也太大了，改一衬衫呀、啊，我这个。我跟你说，我跟你呛火，我告诉你 啊， 讨厌这个人。 你能唱吗？ 既然说到这儿，今儿我给朋友们唱一个，怎么样？我告诉你，我给您来一个。 啊， 怎么着？就今儿个了。 你能唱什么呀？你 唱一个，我给大家唱一个 啊。 扬我国威，壮我国魂那歌曲。 嗯， 咱来就来经典的。 啊，你看没有？这是我大爷。嘿嘿，我大爷说了，你还不如我呢。 这是你大爷是吧？ 哎，你别骂人啊，你注意文明。 我给您来一个 啊， 2022年冬奥会，咱唱一2008年北京夏奥会的。 哦， 我给各位来一个，哎， 嗯， 鸟巢上刘欢老师演唱的。 什么呀？ 你主要听我学的像不像？ 哦， 我给大家来主题曲。 嗯嗯， 油和米。 你等等等， 我去， 哪有这么一首歌啊？ 油 and 米， 你粮店干过呀你？ 谁粮店干过呀？ 啊， 油和米就是 you and me， 是英语。 这首歌唱得太好了 啊！ 因为刘欢老师条件好， 怎么 下巴颏和胸腔之间的距离比较短、 啊？你就说他没脖子， 这卖围脖的最恨这种体型。 呵，怎么什么都有啊？你唱不唱、啊？ 没地方记，而且跟他配合的女歌手好。 哎，这是 英国的一个女歌唱家， 哪位啊？ 叫杀了不能卖。 你啥玩意儿？这还白宰了，杀了还不能卖？你看这不合格。 莎拉布莱曼。 英文名字 主要听我给大家唱这个刘欢老师的唱法、 嗯， 主要是一种气息、 嗯、 一种感觉、 嗯、 尤其是献给你大爷啊、嗯、大爷听听有没有他的意思。 嗯嗯， 您听怎么样？这个 你这不怎么样， 您得给我鼓励鼓励。各位咱不能这么， 你这上来老跟大伙要掌，真能唱你赶紧开始 给您来了啊， 来一来， 主要是那种气息那种感觉啊，注意听啊。 我和你心连心， 注意听这句， 同住地球村。 哎 呀，怎么样？ 哎，就这一下， 你这怎么唱着唱着还半身不遂了呀？你这中风了呀？你这 血栓了吗？像话 办了，你这不灵了。 今天这样啊，当着大家一起联欢 啊， 都不是外人。 是， 送你一支歌。 要给我唱首歌。 送你一首歌。 好， 这么多年的搭档，我们俩合作到今天为止15年了， 不容易。 各位不容易。 而且你刚才呀、啊，你这对我不太礼貌。 没错， 是不是？ 让您圆圆面子。 嗯嗯， 表达我对您的歉意。 你给我唱首歌。 送您一支歌。 嗯嗯， 这支歌我一对着您唱，我心里痛快。 还必须得看着我唱。 经典老歌。 哦，哪首啊？ 前门情思大碗茶。 旋律优美。 送给你好， 赶紧开始 唱。都这样啊， 来。 你爷爷我小 的，去去我是你姥爷，讨厌不讨厌？ 您说这人应该什么词儿？应该什么词儿？ 唱首歌占便宜啊？ 怎么了？ 是这词儿吗？ 原词是 我爷爷小的时候， 我就是这么唱的。你爷爷我小 的，去去去去去， 你不许再唱这首歌。 来一个欢快一点的 啊， 来一个电视连续剧主题曲。 什么呢？ 包青天的片尾歌，黄安老师演唱的 啊， 新鸳鸯护体梦。 哎呀，你看 这首歌好， 这裤衩啊还在嘴里呢，还护体儿梦， 新鸳鸯蝴蝶梦， 蝴蝶梦， 咱们表达了一种北京的气息，护体儿就是北京话。 哦哦， 送给你啊， 你又送给我， 一唱就这样， 你来来。 昨日你家发大水，你把变成老乌龟， 行了， 你把变成小鸟满天飞。干嘛干嘛干嘛？ 你妈才王八精呢！谁变成老乌龟了？ 不是这个，刚才跟胡同口那小孩学的。 你学点好， 再给你来一个，给来一个温婉一点的 啊！ 我给你来台湾雷 啊！ 一女歌唱家，芹菜，我给你唱。 哎，你别唱芹菜了，你唱唱胡萝卜吧。 唱胡萝卜干嘛？ 哪有一芹菜啊？ 蔡芹， 这还反正话。 我这有点一紧张，我告诉你，这没法伺候你们这路角，我跟你说吧。蔡琴 啊， 烫一大波浪，这儿长一痦子。 嗯， 我给你来一首温婉一点的。 嗯， 掐死你的温柔。 哎、我听着都疼啊、 那个！ 怎么这么残忍呀、啊？ 来一个被遗忘的时光。 哎，这歌好。 您听听有没有那女中音的感觉？ 主要听这劲儿， 特别的朦胧。 来吧， 特别的抒情。 是， 一唱出来是这样的。 嗯嗯。 是谁在敲打我窗？ 有点意思啊。 是谁？还敲打我窗， 还敲啊， 是谁玩命敲打我窗，是谁你鼓掌就不敲打我窗，多好， 有什么事不能进来说吗？你大晚上你老外头敲窗，我这瘆人不瘆人呀？ 就这个人就是太直接， 嗯， 太粗俗，人家表示一种含蓄， 嗯， 一种抒情， 这歌也不好。 这回我给你来一个吧，来一个蒙古族女歌手 啊， 乌兰托娅演唱的，万人空巷的歌曲， 什么歌？ 套马杆，怎么样，各位？这歌好， 这歌旋律非常欢快， 载歌载舞，草原风情。 哎， 一唱出来这样的， 你来来， 给我一片蓝天，一轮初升的太阳，给我一片绿绿草，绵延向远方，给我一个汉子，哎、 可别唱了，你唱这什么词儿？ 有错吗？ 当然了。给你一个汉子， 这人多讨厌，赖我吗？ 怎么着？ 赖我本来给我一个汉子 啊， 威武雄壮。旁边一看他，你说长得跟粪堆似的，这玩意儿你。这回我给来压箱底儿的吧， 压箱底儿的。 大家都没听过，你也没听过，原创歌曲送给你。 什么歌？ 让你高高兴兴、开开心心过年。 不是，咱可说好了 啊， 你不能再唱这个乱七八糟的。 保证不是乱七八糟， 不能占便宜了， 绝对不占便宜了。 啊，行，你开始吧。 让您顺心如意。 哎，来来来， 送您一个火风演唱的童真歌曲。 大胡子还能唱童真歌曲？ 荡秋千， 真没听他唱过。 献给你， 又献给我。 一唱出来这样啊， 来吧。 太阳出来你荡秋千，荡完了秋千你荡电线，突然来了一阵高压电呐、啊，从此你离开了人世间。 就别唱了。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甄琪、李然和说的《为你献歌》。听完这段相声，我们下面来听一个小品，叫做《送礼》。说到蔡明、郭达这对黄金搭档在舞台上合作了几十年了，很多经典名作还是能经常在电视上看到，在广播当中听到。下面我们请您听的这段《送礼》播的次数还真不太多，请您来听听这对老搭档郭达、蔡明的表演。 你看看那个演小品那个郭达啊，那也是咱们陕西人啊，也是咱们老乡啊，你看看人家，人家就敢到全国的电视台上面去演节目啊！你还没有他有出息呢， 成死了！ 这刚到个电视台的传达室都把你吓成这个样子，一会儿我再领你去见台长，咋了？你还退着走回陕西呢？没出息！啊，屋子里边有人吗？ 谁呀？ 啊，是我呀！ 啊，请进吧。 啊，同志。完了！ 哎呀，它咬人吗？ 它、哎、不咬人。 我特别害怕狗。 哎、这个不是狗，这个是羊。 羊狗？ 哎呀，不是羊狗，就是羊。你看，小绵羊。 哎，真是羊啊！ 啊！ 哎呀，真可爱耶！哎呀， 现在玩宠物越玩越新鲜了啊！我见过抱着猫玩的，抱着狗玩的，从来没见过人抱着羊玩的。 这个不是抱着玩的，这个呀，是我专门给你们送来的。 送给我们的？ 啊？ 那您是？ 我是从陕西来的呀，我代表我们乡亲们向你们电视台感谢来了。来来来，我把羊给你放好啊。 哎，别别别，您先别说啥，您找 啊？ 您找谁呀？ 我找你们台长嘛。 哎呀，今天是星期天，我们台长都不在。 不在啊？ 对对对对对。 哦，那把羊给你留下好不好？ 对对对对对，您先别说，您先别说呀，您着什么急呀？您先请坐。 哦，好好好。那我坐下，这羊怎么办？ 他也请坐吧。 他也坐下。 那个好像他不太会坐哈。那个， 你看看看。所以说我还是给你甩上啊！来来来， 那你甩上。大爷，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哎呀，同志啊！ 啊？ 这次啊，你们电视台啊，可是给我们帮了大忙了呀。 哦，来，大爷您喝水。 好好好，谢谢谢谢啊。 你请坐。 哎呀，我们那个地方出产苹果呀。 哦。 啊。我们那个山沟沟里边到处都是苹果树啊，可是呢外边的人啊不知道我们那里出苹果，没有人来买，这个苹果每年都卖不出去啊，全都烂在地里边，实在是心疼人啊。我们想做个广告吧，又没有钱，真是愁死人啊。 哦，是不是电视台播出的那个扶贫广告发挥作用了？ 哎呀，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啊。哎呀，这个广告播出以后啊，全国各地的厂商啊都到我们这里来买苹果呀，连日本人都来了，一见我们高兴的鞠躬啊鞠躬啊鞠躬啊。哎呀，我跟你说呀，今年我们那个苹果呀可是卖了一个好价钱呀。乡亲们高兴啊，大家都说党中央总是想着我们老区人民啊，乡亲们高兴啊，唱啊跳啊，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送给那亲人啊，那就送到你这儿来了嘛。 大爷 啊，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怎么您还真送啊？ 哎，当然要送嘛。啊，我听说你们城里人啊喜欢吃新鲜的东西，我们就拿来了两汽车，我先给您送来一头羊让你们看一看啊。 大爷，这是我们电视台应该做的。我们怎么能要您的东西呢？ 哎，这个怎么是东西嘛，这是活羊。 这活羊，活羊就更没法要了。您说您给我们这活羊，我们也没法处理呀。 好办嘛。 啊， 给你们办公室啊，每个办公室都发上一只羊，养起来。 一个办公室养一只羊 啊？哎呀，我跟你说，你不知道啊，我专门都给你们挑的全都是母羊啊。 啊， 再养大一点儿，就可以喝羊奶。你喝过羊奶没有啊？ 没有，我喝过牛奶。 你们城里边那个牛奶呀不行邪啊。来来来，我告诉你啊，到时候啊，你让你们电视台办公室的同志啊全都在羊屁股后面排上队啊。来来来，你们想喝的时候啊，把这个茶缸呢放在羊的这个肚子下边啊，你想喝多少挤多少，喝多少挤多少，一边喝一边挤，一边喝一边挤。哎呀，真是又新鲜又方便啊。 大爷 啊， 您和乡亲们的心意我们领了，但这羊呢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收。 哎呀，你们给我们帮了那么大的忙，一只羊算个什么嘛。啊，如果你们不愿意喝羊奶啊，还可以吃羊肉嘛，把这个羊养到过年还可以吃羊肉馅的饺子嘛。啊， 大爷，我们有纪律，不能接收礼物。那个，再说你这个城里边也没法养羊啊。 哎，这个羊啊，随便喂点东西就行。来来来来来，我教你。来来来来来来来啊！哎，你看，他想吃的时候啊，你就把东西 给。鸡蛋。 哦，这个是我吃的啊。啊，想 吃馒头。 哦，这个还是我吃的啊。哦，这个。这个是他吃的。哎呀，有一把草就行。 哎呀，城里可没有这么多草喂你啊。 哎，有，我都看见了。